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，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，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，票价20到100元，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，选座购票一键支付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赐富牌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鹅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，凡购买化为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鹅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，凡购买化为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夜渡太子河，真就没想到遇上了水贼。您说那年头得有多乱吧？要不怎么说遍地是匪多如牛毛啊，这话一点都不过分。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个水贼还挺邪乎的。张作霖心说，我就是干这玩意儿的，他比我还横啊啊，劫我。张作霖真想掏出枪来把他定在这儿，又一想别紧，这离这辽阳不太远呢，我在辽阳又犯过一回案，人家好不容易把我邀出来的，我再把人给打死或者打伤，为这事儿再进官府，那可就出不来了。张作霖想的这暗气暗憋，把银子口袋拿出来了，往船上一放，给，全给你了。咱是交朋友的人，这钱我也是花，你也是花，这无所谓。哎呀，够意思。就这些吗？啊，就这些。我不信，你把俩手张开，我得搜搜。你说张作霖性如烈火，架得住他这样得寸进尺？张作霖实在忍无可忍，咚的一拳头把这位打水里去了。他就没想想在太子河这水贼能怕水吗？水一翻花，这下把脑袋露上来了。啊哈，你敢打我，今儿个我就叫你喝喝汤。三晃两晃，咕噜，把小船扛翻，张作霖大头朝下就栽到河里头了。3月的时候，在辽南一带呀，也不太暖和，尤其在那时候的气候比较寒冷啊，那水凉的都扎骨头啊。 张作霖还不会水，冷气一进鼻子，这就喝开了。但是张作霖年轻，有把子力气，为了活命，他在水里头就扑腾开了，扑腾腾腾腾扑腾腾腾腾扑腾腾腾。那个水贼利用这机会，把张作霖的东西全给弄走了。那张作霖呢，也不知道怎么扑腾上来的，在太子河的中心有一条夹心子。什么叫夹心子呢？就这个水中间地势比较高，水狂的时候这夹心子看不出来，水不狂的时候呢，哎，这就露出一条土地来，长不到半里，宽也有一丈挂零。张作霖扑登到夹心子上来了，下半身在水里泡着，上半身抓住这陆地。张作霖张着大嘴就喘开了，脑袋比刘斗还大着六圈，心里头跟翻开锅似的。能有二十几分钟，张作霖才缓过这口气来，用手狠狠地掐了掐脸蛋子，这才知道没死，也不知道那贼跑哪儿去了，船也没影了。张作霖就喊道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喊破了嗓子，也没人搭理他。什么原因呢？一，深更半夜；二，旷野荒郊，这哪儿找人去？张作霖心说：“我是必死无疑了，甭别的，冻也得把我冻死啊！”后来眼前一发黑，失去了知觉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这天呢就见放亮了。哎，张作霖迷迷糊糊的又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，冻得手脚都麻木了，往两旁一看全是水呀，离这汉阿还挺远的。张作霖攒足的气力又呼救。要说迷信话，就说人不该死总有大救，这话呀当然是迷信，但是也有个凑巧的劲儿。偏赶有个老头要出门，撑着一只船从回宁浦赶奔康家铺子，听见张作霖呼救的声音了。老头一听，谁喊呢？挺远呢。捋顺声音仔细观看，哎呦，夹心子上爬着个人呢。我不能不管呐，穿之一掉头赶到出事地点。这时候张作霖又昏迷过去了，这老头心还真好，把船靠到夹心旁边，定个橛子把船头拴住，他也上了夹心子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张作霖周到小船上，然后把绳解开一掉头，回到家里是回宁浦。这浦子正把太子河边，到家里他老伴直男直女一大帮就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别问了，别问了，救人要紧，这人够呛。一家都是好人，把张作霖抬到里屋，湿衣服给他扒掉，拿干毛巾把水给他擦了， 老头啊拿两床被给他包上的，把张作霖头上的水也擦净，告诉他老伴儿，快沏一碗热汤，多搁几块姜，另外咱家还有红糖呗。净说傻话，哪来的红糖，那就姜水吧，快点，一大碗姜水给沏来了，给张作霖撬开牙关，一勺一勺慢慢给喂进去。没说嘛，张作霖体格倍儿棒，就是冷和惯的，那么经过人这一抢救，时间不大，悠悠转醒啊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在炕边站着，后边还跟着几个年轻的。张作霖本心想起来给人家磕头，但是现在才觉察出来，什么都没穿着，一丝不挂，那都叫水泡透了，叫老头都给扒掉了，这边没法起来。张作霖在被窝里一抱拳，恩公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我先恕个罪，我给您在这儿磕个头。围着被窝想磕头，老头赶紧把他摁住了。哎，别，小伙子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掉河里去了？哎，老人家不是那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头听完了一愣，我说你说的那个水贼长得什么模样？天都快黑了，我没太注意，比我这个能高着一脑袋还得多。这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大饼子脸，好像脸上还有几个大黑麻子，下巴壳有痦子没有？好像有，还挺大个痦子呢。妥了，又是这个王八蛋，这个小子一点正事他也不干呀。张作霖一听这老头认识那个水贼，我得要我的枪，得要我的马呀，我很多东西都在马的褥套里面。张作霖就问老人家，这一说 你认识那个人？ 认识。 小伙子你放心，好好在这儿养着，体力恢复之后我领着你找他算账去。他把东西给了你还则罢了，不给就把他扭送到官府。我就不信邪了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就这么无法无天的乱胡行啊。这老头这一说呢，老伴拽了他一下子，那意思你别把弓拉得太满了，要来好了，要不来呢，你给自己不留点退身步。老头也明白老伴的意思，不过老头呢继续问张作霖，是本地人吗？离这不远，我是小黑山二个沟的。哦，那真不远。贵姓呢？免贵姓张。叫什么名？双名作霖，字叫雨平。哦，张子。哎，张作霖。老头忽然像想起点什么，张作霖。我说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得不？ 谁呀？ 这人姓郑，叫郑翠平，你认识不？张作霖一笑，那我怎么不认得，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啊，那是我郑的哥，我是他的磕头把兄弟。哎呦，这可真是一家人相遇了。我说张作霖，你知道那郑翠平是谁不？ 不知道。 那是我儿子，我叫郑福臣。哎呀，张作霖心说将来能写套小说啊，怎么这么巧。 咱们在前文书说过，张作霖在海城蹲监坐狱，同号里有个难友，就是郑翠萍。郑翠萍是青马坎三家沟杜老盼手下八大炮手之一呀、啊。那是张作霖到三界沟得通风报的信，杜老盼才领人救出郑翠萍。也就是说，张作霖是郑翠萍的救命恩人。今天遇上郑翠萍他爹了，越闹越叫，老头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儿回来过，跟我都讲过这些事儿，要不我怎么能记住你的名字呢？你是不是还叫张老嘎的？对，那是我的乳名，大伙都这么称呼。哎，那就错不了了。老伴啊，恩人来了，快快给煮热面。你看他们家生活并不太富裕，但是出手很大方，给卧底鸡蛋，点了点香油，可能多少的还搁点味素。和张作霖吃的这个香啊，这两碗热面下去一见汗，整个恢复了，那衣服也干了。张作霖把衣服换上，下地给老头磕头。从郑翠萍那边论，管老头也得叫蒙父，管老太太叫蒙娘。这一家人高高兴兴问这问那，张作霖当说的说，不当说的他不能说呀。不过有一样事情，马枪他得要。老头说，这么办，你那在家平气儿，我马上就去。天不黑以前我肯定回来。老人家你多费力了，没说的，自家人嘛。老头走了。上哪儿去了？过河到康家堡子，找一家姓于的，老头叫于文成。这于文成啊，跟谭富臣也是好朋友。等找到老于头家里头，老于头就问老哥，怎么下场来了？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你那宝贝儿子呢？哎呀，你提他干什么呢？他经常夜不归宿，也找不着他的影子。哎，找不着也得找。你儿子又捅娄子了，知道不？啊，老于头一听就皱眉，他又干什么缺德事儿的？他是够缺德的，他又当了水贼了。好嘛，好像没把人家灌死，把人家的马，还有一只带响的家伙，据那人说还有三发子弹，还有几百两银子，都叫你儿子给劫了。那是我说着不说着，人家到辽阳报官了，我呀把人家安抚住了，现在在我家平信呢，我特别过河来找你来。我说你赶紧把你儿子找着，把东西如数还给人家，凭着我这张老脸再说几句好话，这事儿完了，不然要把你儿送到官府就得砍头，你们一家都得吃挂闹。于文成一听，气得咚咚直跺脚，天哪天哪，我们老于家每一辈做的孽了，激出这么他妈个败家子来，我们是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，怎么出这个贼儿子？嘿嘿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老鱼头急得直撞墙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老郑头就把他拦住了，快找你儿吧。我哪儿找他去？他不是上辽阳逛窑子，要不就出入赌场，十天半月不回家了一趟，到家来连摔盆再摔碗，翻箱子倒柜，值钱的东西都叫他给拿走了。他不光在外头缺德，在家他也缺德，这小子早晚必遭天报。哎，你说这都没用，找不着也得找，多派几个人。后来这一打听啊，真找着老鱼头这儿子了，在四合浦呢，跟一个寡妇闲扯呢。 这俩老头气冲冲到那把他堵在屋里头了。他儿子叫什么？叫于子山呢、啊。他这小子浑横不讲理，那驴的邪乎。老头进去了，就跟他玩了命了。可是郑福臣也跟来了，一开始于子山不服劲还不承认呢。后来老郑头一瞪眼，我小子，你跟你爹耍驴行，你跟我耍可耍不出去。我可告诉你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咱凭着老交情跟你好说好讲，你要不听，要胆敢耍驴，现在我就报官，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于子山一看这是真的，有点发威了。大爷，那是我酒后无德，干了这么件蠢事，就因为我在赌场里输的太多了，那饥荒啊，赌不上了，我没办法，才这么干的。您了别生气，好不好？我把东西如数给他，您只要不报官就行。孩子，这就对了，我再向你交个底，你知他是谁吗？那我怎么知道？张作霖，张老嘎子，小黑山二德沟的。我提他你不知道，我提个人叫杜立三，你知道不？那谁不知道？那威震辽南的活阎王，对，他跟杜立三是盟兄弟，杜老盼是他干老啊。你把他接了，你几个脑袋？要叫杜立三和杜老盼知道，率领柳子来了，血洗康家谱，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 我的妈呀！我真不知道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马上就去准备东西。 第二天，这于子山把抢的东西如数送到回民浦，在他爹和郑福臣的监护下负荆请罪。等见着张作霖之后，他是脸红脖子粗，规规矩矩往那一跪：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说张作霖恨他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家里人都挺好，算了吧。张作霖用双手相搀：喂，老兄，不知者不怪，你别客气了，赶紧起来吧。那你答应我别报官，别报复，那是自然了。你放心，这事儿算过去了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您真是大人办大事儿啊，大笔写大字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张作霖一看马完好无损，那支枪都给擦了个倍儿亮，子弹、钱搭子、入套、马鞍子一样不少。张作霖一想，得了，别得寸进尺了。哎，当天晚上，老郑头、老于头摆了桌酒宴，既是道歉，又是给张作霖压惊，另外呢，给这于子山呢给打和。在席面上，张作霖发现这于子山这人还不是个坏人，你别看他是水贼，这人没什么心眼儿。张作霖还挺喜欢他，在这就交了朋友了。这于子山，你可别小瞧啊。将来到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康德皇帝，这于子山居然做了陆军大臣。就这小模样的水贼出身，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张作霖哪有心在回宁府待呀，也就将养了两天半吧，起身告辞。这于子山呢，老于头、老郑头一直送出去有十来里地呀，难舍难离。于子山还说呢：“老弟，哎，我现在追悔不及呀，我真打算永远跟着你。你将来不管干什么阔事，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，也给我找条出路？ 我也省着游手好闲。张作霖说好，我把地址交给你，我住的黑山二道沟，你可以去找我。如果到二道沟找不着我，离那十二里地有赵家庙，你到赵家庙一打听，我无人不知。实不相瞒，我还成立个小小的保险队，我是保险队的头子，别的我不敢保，只要你到了我的保险队，吃喝不愁。于子山把大嘴一咧，那好那好，我记住了。张作霖这才离开回民浦，紧催大马是赶奔家乡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贝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维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，凡购买化维鲜胶囊三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，咨询电话8886-4417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